其阴其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奉信鬼神的民族。古云吴人鬼，越人奇，南方之鬼也。逢星期五晚10:30，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 好啦，又到第四节嘅奇异档案时间啦，吓咁咧，即系依然系由我潘发光啦，威儿嘉宾，今晚嘉宾嗱，好精彩啊嗱，要续翻就我哋嘅嘉宾女主持即食面嘅嗱，咁咧系啦。 讲到究竟 咁咧就头先都紧张啦， 系啊， 而家啦，而家我哋续翻，我哋深呼吸，听威儿慢慢讲， 连续拧转头，拧 右手边拧转头， 右手边嗰个人 拧转头， 但你行紧左手边嘅， 准备想行左手 边嘅系， 跟住右手边嗰个人就拧过嚟问我，即系嗰把声系咁样噶，嗰把声系咁样噶，即系个语气，哥哥。今日系咪7月14啊？ 系， 跟住之后咧，我呆一呆，哇！嗰下咧，我系唔识反应嘅。嗰下咧，我望一望佢，即系我系见到佢样噶，我系见到佢个样噶。但系你叫我而家形容，系形容唔到嘅。 系 啦，因为即系你嗰下你 唔系 即系你立一眼啫嘛。有时啲嘢咁你 即系你唔记得啫。 你唔会系见过记得晒你成条街嘅见过啲人嘅样噶嘛？系咪？ 但 系 会有个人 冇噶，你个脑 好难嘅，好难嘅。跟住之后咧，好啦，即系呢样嘢我都唔觉得自己撞鬼，我都唔觉嘅，即系嗰下都吓下啫，吓下啫。跟住另外 会问呢个问题， 系啦系啦，我净系会谂点解突然间有咁嘅问题。跟住好啦，正当我脑唔知空白一片嘅时候，另外两个一齐拧过嚟，一齐拧过嚟，三个同一方向， 即系佢个身唔系拧晒嘅，就 都系咁样拧过嚟。 佢有冇180度个头？ 冇去到呢种，冇去到呢种，即系佢有个身有少少拧过嚟嘅，系啦。跟住三个一齐拧过嚟， 系 三个系一样样嘅。 哇！ 嗰下哇，我系望住三个系呆咗啊！跟住之后咧，佢三个再问多一次，好同个频率。哥哥，今日系咪7月14啊？ 咁高啊，有几高啊？ 系咯， 嗰个系即系高我啲噶， 仲要高过你啲， 高过我啲噶，系啊，佢仲要叫我哥哥啊嘛，即系仲要三个一齐咁样拧过嚟问我哥哥，今日系咪7月14？ 你觉得佢咩年纪啊？仲哥哥咁？ 哇，你系咩小朋友嚟？ 我系谂唔到嘢啦，仲问小朋友你玩嘢咩？嗰下我系即刻呆一呆，跟住之后咧就兜过佢哋，即系即刻。 你 点 都唔答佢哋啊？ 我系话吓唔知道、啊，跟住就追过佢哋，就哇，即系真系跑翻屋企，系真系直奔翻屋企。 其实咧，系咪应唔应该答佢？即系答咗就代表见佢，唔答咧扮见佢唔到。 佢都答咗， 一开始我答咗啦，一开始吓，跟住嗰下已经吓咗啦嘛，即系第一个拧过嚟问我哥哥，今日咪7月14？ 佢根本上发觉仔嚟咁，佢谂唔到7月14。 跟住另外嗰两个一齐再拧过嚟再问我，三个一齐问，哇！嗰下你嗰个样系太震撼啦，三个一样样，即系我啲人点解我话咁强调？ 生得似啫。 我点解我咁强调个高度就系话？啲人话三胞胎， 系啦， 啲人 话 三胞胎，但系三胞胎系唔会咁样，即系营养不良到咁，系咪先？ 唔系，可能唔系真系孖生，就系阿哥细佬都会似 冇可能似得唔紧要， 即系我系好清晰系见到佢哋一样， 即系三个位， 佢肯定系撞鬼， 三个位。跟住最紧要系我翻到屋企咧，之后咧，我真系忍唔住，我真系问我屋企人。今日咪7月14啊？ 哦，你嗰时唔 佢唔知噶嘛？佢靓仔嚟噶， 系啊。 佢有冇脚啊？有人问佢哋。 即系我冇日，我冇记错啦。即系当然我好，即系我喺佢哋后面行咧，我完全唔觉得有咩。 佢哋系咩颜色噶？ 唔完全唔觉得有啲咩，好正常人咁样嘅，完全系一个唔会觉得你。即系如果你远距离已经见到佢三个化晒青光咁，我走咗啦。 一定系正常嘅， 即系好正常。我系唔会觉得佢，我即系我总之我觉得佢系个正常。 但系佢就算拧咗过嚟，佢哋你都觉得佢哋一个人嚟嘅。 系一个人嚟嘅。都系个， 但系当我见到三个系完全一模一样样嘅时候，你嗰下咧，你系会即系我认，即系呢啲样咧，我系会睇得都几咩嘅，即系你系即系真系一模一样嗰下。 但系同埋喂，你形容唔出佢个样，但系你又好肯定三个人一样样，但系你又唔记得佢个样， 因为 但系睇咗三次， 唔系睇三次，你系嗰个样 系同一次睇咗三次。 其实咧，佢虽然好深刻啦，即系嗱，要认真啲讲啦，其实咧就。逢系见到嘢咁实体之后咧，你系见到佢五官嘅 ，OK？ 但系你唔知点解会个印象模糊嘅，你第日谂唔翻起佢嘅五官嘅，你当日系见到佢五官系好清楚嘅。 你今日真系谂唔起啊？ 完全谂唔起 嘅。 我当晚翻到屋企已经谂。 逢见呢啲嘢即时系， 但系你嗰下好肯定系三个一样样。 系嗰下期见到噶。 哇，好难想象你见到之后，我系唔记得。 完全唔记得噶嗱，你唔系等于失忆啊，系逢系见呢啲嘢都系咁嘅。 系啊，同埋 你想画翻出嚟画唔翻， 同埋 佢早去翻。 根本你嗰下都惊到，你仲标记，所以翻到屋企我已经即系费事讲俾屋企人听咩事。我净系问佢今日系咪七月十四？即系我后屘咧先查翻啲嘢，原来先知咧，系啊，七月十四，即系七月十四，即系你正常系夜咩夜晚十一点定系即系十二点嗰段时间就开定系开门咁样嗰啲啊？ 唔系开门嗰日正式系鬼节啦， 系咯系咯， 正式嗰日咧最主要讲话七月十四晚，其实即系七月十五啊。 我想问嗰日系开门定系闩门？ 唔系开门闩门，佢有好多个习俗讲法嘅。其中一个咧就七月初一已经开门， 系 啦。七月十四咧就系晚子时候，即系七月十五就系正日。你十一点几十二点就系子时。 喂，你啱啱嗰个时间、啊， 我咪就系嗰个十一点几咯。我就 系 好肯定。 咁系闩紧门哦，佢哋未翻屋企， 唔系闩门，嗰个先系正日啊， 正日咯，即系可能特别劲咯，特别劲啲咯， 咁多人出嚟。咪咁多出嚟， 咁咧即系话咧，点解话你系肯定嘅撞邪咧？冇人玩嘢玩到咁样嘅，大家当佢都系细路先啦。会唔会一个拧过嚟问你，其他嗰两个人都系拧啊？佢哋唔使交谈嘅咩？佢哋都系要疑问呢个问题咩？佢哋需要都有咁嘅表情咩？ 但系咁，既然即系佢哋都系，如果 佢哋点会可以化妆化到大家一样？ 唔系，唔好当佢哋一样样啦。你头先话咩？佢哋点解会冇交流地问同一个问题？咁可能我哋都会有时唱街都会问。 唔会咯， 唔系，但系而家系一样样。而家你唔好，我一样样我就怕自己撞鬼啊！多句， 唔会咁噶。嗱，你喺度行紧，行到好慢。佢嘅意向就係好慢，佢名氣引佢，佢根本就係等佢繞過， 佢 就真係阻佢。 喂啊！但係繞過咗咁點啊？ 就係擰轉面同佢。 佢為咩啊？ 佢就係想搞佢嘛。 咁你正常，咁你头先嗰度六啊揿啲嗰啲为咩啫？都系玩我啫。 佢想搞你，但系点解你翻到屋企？ 佢玩佢啫， 即系玩一玩就唔系搞呢啲，系玩一玩啲恶作剧嘢咯。 跟住啊，咦，玩下后边嗰度有咁样啊？佢又喂慢啲。再慢啲，佢一定过啊嘛！冇咩去过啊？另外，哥哥， 我话真系好呆，就系、是、一个好似咧，即系平嘅语气，一平语气咧， 冇可能噶。即系其实咧，如果扮鬼玩呢啲游戏咧，亦都唔会系呢啲人，唔会系呢咁嘅，全部一样样嘅细路咯。做咩咁高过佢成个头都嗌佢哥哥？唔会咯。 总之我唔知系咪细路啦，不过佢就叫我哥哥咯。 但系即系你都已经醒唔起佢究竟系细路啊定大人咁样。 唔会记得佢咩样噶啦，即系唔记得佢咩样。 木口即系佢话佢啲人系木晒，嗰、那个语气系咁嘅同时。你都知咩料啦？而家喺个同友啊，仲有一样嘢，大家都系细路嘅话，但系僆仔嘅话，有好多人都唔知道嗰日系七月十四，佢都翻屋企问屋企人啦。 咁即系你仲要特登喺呢个九龙城寨咁样玩人，佢都几 唔系我啊！我唔系觉得佢玩你，我唔觉得有人会咁样。 呢单嘢系真嘢，哇！真系呢一件都真嘢真系。 佢咁样真系有一两个交头，哇！嗰下咧，我翻到好惊， 好多时啊，即系冇病啦，冇嘢啦，系嘛？ 冇， 好多时咧，啲人咧见到咧，鬼咧，即系有种灵界咧，如果真系出现喺你面前咧，系真人一样，系嘛？即系我都曾经讲过，一齐搭 lift 啦，试过一齐搭 lift， 好多人当中有一个其实系唔系人咯。啊！有试过咧，行路嘅时候咧，有个人啦，三个女仔一齐去喺粉岭某屋村附近，就系和记啦，和记知边啊，合石啦吓，系啦，咁讲晒先啦。咁咧，佢有条公屋村噶，咁佢行去天桥咧，就话去 seven 买嘢饮买食啦，半夜。咁三个女仔咧就好 friend 咁，又翘住手，三个一字形咁样行喺度倾啊，吹水咁样，下下啦，前面有个男人啦，我讲过嘅呢个故仔其实，咁啊又系。真人一样喺背，即系前面即系睇佢背脊啦，又同一样啦。不过嗰人咧行得咧就好自然嘅，就冇话特别慢。咁但系唔知点解都可以行到咧黐落佢背脊啦，即系其实一条天桥咁嘅嘢。咁因为你黐到佢咧，差唔多黐到嘅时候咧，因为中间嗰个系阴阳眼，佢系睇到佢噶嘛。 点解唔一早睇到嘅？ 佢唔系一早睇到，离远呢条桥一路睇到呢个人系行紧噶嘛？ 嗱，你话阴阳眼即系一早知道佢系， 佢唔知佢见到人啊嘛？ 佢都见到人啫嘛。 但系因为佢隔篱嗰两个唔知嘛。 嗰两个唔知，嗰两个翘住。 咁翘住系好似撞落去咁样。 撞落，跟住咪拉住佢哋，话喂做咩啊？撞到条男人啊！嗰两个话咩话？ 哦，即系佢就佢哋睇。 但嗰两个朋友系老死嚟噶嘛，知佢一样眼噶嘛。但系咁咪即刻心照咯。但系即系呆咗好惊咯。但系嗰个人依然继续行紧噶。即系佢眼见 左右嗰两个睇唔到， 睇唔到啊！佢已经见到佢系真人一样， 所以点解会夹住咗佢一齐去到佢咁贴咯，冇避佢咯？ 真人一样啊，系以前咧八几年咧， 即系佢以为佢系人嚟嘅。 八几年咧， 嗰两个 我知 都见唔到， 乜 都见唔到， 系啦。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嗰啲人咧，好中意啲男人咧，孭嗰啲腰 bag 咧，孭嗰啲腰 bag 咧，将孭喺度嗰啲 bag， 佢又翘喺度嘅，有啲人好兴。咁啊，佢形容到咩发型，睇唔到个样啊！短袖嗰啲咁嘅底衫白色嗰啲就短短褲，著白帆魚嗰種，咁咧好似一種咧裝修地盤運輸工人嗰啲放工咁嘅look，明唔明講咩啊？ 係咯，總之 即係嗰種係啦。咁直情清楚個背脊咁清楚咯。咁其实如果见到呢样嘢嘅时候咧，有可能咧佢试验俾你睇咧，未必一定系做戏咁恐怖，但系佢同真人一样，佢喺度同你倾偈，你可以唔知佢系噶。 嗯， 系啦，咁样系咪外星人咧就唔知啦。好似黑天白景咁样，入边有只嘢。 咁可能佢最多得哥哥，可唔可以掂下只手指啊？ 可唔可以 touch 下咁样咯？系啦，咁样嗱，好，我哋就整一个，既然七月十四啦，咁我哋咧即食面讲下最近七月节。啱啱讲完佢啊，哥哥系咪七月十四啊？咁你就有一单七月节嘅发生嘅嘢。 哦，我听有朋友系啊讲过佢咧就烧衣啦，咁、其实就烧俾老爷嘅，咁啊准备咗即系靓靓仔仔西装咁样样啦，咁啊烧咗俾佢，咁其实个新抱自己烧俾佢啦，咁佢其实冇同奶奶交流过嘅，咁后来咧奶奶都谂住烧俾佢啦，咁但系咧就夜晚就报梦啦，收到。即系佢老公，即系老爷嗰个报梦啦，咁、就话：哎，我收到喎、跟住之后咧， 报俾边个啊？ 报俾奶奶。 报俾奶奶，我收到嘢喎。 系啦系啦， 但奶奶未烧。 奶奶唔知，系啦，奶奶未烧，兼夹唔知，系谂住烧嘅啫。咁佢跟住然后报梦俾佢咧，就话晒我而家着紧即系嗰个点样款啊，点样型咁样形容晒系嗰套啦。跟住之后咧，咁但系当时咁新抱都未讲嘅，咁啊之后奶奶再讲咧，就话啊系啦，就谂住话烧俾佢啦。跟住然后咧，新抱就话我佢烧咗啦，即系嗰时先话俾佢知佢烧咗。跟住就奶奶就 exactly 形容翻 嗰套西装出嚟，俾个新抱知。跟住个新抱话系啊，我就系烧咗呢一套俾佢啦，咁样样咯。咁就系、 即系报梦，即系原来即系报梦啊，或者咁样咧烧呢啲。真系好收，即系有时会谂紧会唔会收唔收到啊？ 系啦，嗱，佢好在好多嘢咧，有啲人话系嗰啲，我都麻麻地相信嘅，但系真系有啲嘢收噶。嗱，我又话我又做过香烛铺啦，变咗嚟讲，有啲嘢其实而家出到咧神出鬼穷啦。 我电话都有， 纸鸡啊，纸烧猪都有啦。 但系咧，我有听过咧，嗰啲铺头嘅人咧就话，如果你唔信咧，即系你就唔好做。如果你做咗烧咗咧，你唔信嘅话，嗰、那个人都唔敢收嘅。跟住咧，佢就话咧，曾经即系之前听过啦，话咩有个系基督徒嗰啲咧，咪唔信呢啲嘢嘅。咁咧，但系因为即系碍于即系可能嗰啲家即。传统上都觉得即系老公死咗， 都要烧翻 喺屋企就想要你烧啦，咁佢就迫于无奈，即系算有啲迫于无奈咁烧啦。咁去嗰个铺度买，即系嗰啲烧，即系买嗰啲烧买啦，系咯，咁就系 烧买， 唔系啊，即系总之佢 嗰啲 系啦，买嗰啲啦。咁跟住之后咧，佢就一路买嘅时候，一路系咁话唔信唔信唔信咁样样嘅，咁就即系又要买，但系又要系咁话咁样啦。咁跟住就咁最后烧咗啦。咁但系。佢就话当晚咧， 佢老公骂佢。 佢老公咧坐在床边，就话佢冇衫着，唔系佢话佢冇衫着，佢乜都冇咁样样。即系其实佢系烧晒，但系佢冇收得到。即系佢我唔知系冇收定系点样。即系听人讲就系话， 唔信嗰个人烧咧，佢就收唔到。 唔系收唔到，系嗰个人即系唔系即系嗰啲嘢唔敢收。 嗯、 但系唔知点样啦、啊，即系听人哋咁样。 唔系嘅，其实唔关事。 咁就但系佢烧晒，人哋都话 佢又真系发梦，佢收唔去就 系。佢话声称佢坐喺床边收唔到嘛。 嗱 ，OK， 咁我又注解一下先啦。 因为咧，我咧做又做殡仪啦，又做香烛铺啦，咁又又隔人开烛铺啦， 嗯， 啊，咁对呢啲嘢咧极为清楚嘅，而我有一套法门咧系一定系佢收到噶，即系我一做法俾佢，一定系收到有一套嘢嘅。咁咧，原来咧有啲灵界咧系收唔到嘢嘅，唔系信与不信问题。嗯，而是收不到问题，还有中途被人抢了下低那些咁嘅好腐败啊、贪污啊，那些都好猖獗的啲匪徒啊， 即系贼， 系啦，所以边个咧 过关嗰时要掠水，即系好似捐去啲咩咩 抽水档啊，好犀利。咁所以边个讲咧？亦都试过咧，我主理嘅一啲殡仪嘅事宜啦，嘅家属咧，走去揾我啦，就即系烧帮衬我咧。咁、那个殡仪系我做嘅，那个主理，点知咧就？个先人系收唔到嘢啊！仲要系边个揾翻个先人去问翻个先人收唔到嘢咧？ 你 系我嚟嘅，系我爆翻出嚟话收唔到嘢，咁所有家人就掘住我啦。当时师傅，我帮衬你买咗好多纸， 你仲要话翻俾我听，你收唔到？ 而家你请佢，即系揾师公请佢问，你师公上身问佢一滴嘢都收唔到，咁点啊？ 系啊！ 哇，我都有啲汗颜啦，即刻。如果我醒咗，即系施工走咗之后，佢哋个个嗰啲怨恨嘅眼神，我话嗱咁样啦，我再问下点解先咧？哦，原来有一个步骤啫，好在嗰次冇事嘅，嗰次只不过系甩咗一啲嘢。咁、那个步骤，那个步骤咧就系因为先人咧，每一个先人都唔同，有个期嘅，有个期咧，佢要去一个地方。佢只不过咧系暂存咗某个地方，佢会攞翻。 哦，即系未退到。 好在呢、這个好在，但有啲咧，即系咁我冇事啦，即刻解决到啦，系嘛？但系有啲咧就系咧甩咗，有殡仪馆喺呢度打完斋烧纸扎，你哋好多时都会有呢啲亲朋戚友会咁样。但系咧会喺落楼下烧，或者喺楼上天台烧。唔知点解喺行紧攞啲纸扎去嘅过程之后咧，个先人跟得咗，冇收到嘢。呢个就系问题啦，所以要作快嘅呢度要搞啲嘢嘅。系啦， 即系其实一路拎住嗰啲，其实一路要跟住你去。 佢都要嗌到佢嚟收嘢，但系佢有时 你当顺丰咁咯。 啊，系啊，佢冇去收嘢咁点咧？咁另外或者俾人阻隔咗抢咗如何咧？系啦，咁咧我哋都会有啲速递嘅件啊，同埋一啲邮票啊嗰啲嘢嘅，咁有啲唔到。所以个邮票咧，其实或者啲符咒嚟嘅，咁我因为整咗落去咧，佢就会收到啦，咁样啦，就肯定冇人冇第二啲灵界去抢啦。咁另外一种咧，就系、是、我嘅经验之谈咧，系喺佢个坟前，即系佢真身真肉身噶，你唔系话求其整个神位啊，或者咩嘅祖先有幅相喺度，咁佢收唔收到？我唔肯定佢收唔到，因为个祖先唔系我开光，唔系我上位嗰啲，我唔知。但系咧，喺佢个坟通常都收到嘅，喺佢个坟前系啦，咁啊系啦，咁啊而家咧就有冇个短少少嘅？啊，整一个好啊，讲 系啊， 点咧？呢个 系啊，即系我相信，即系呢个唔系话一个即系一个壮伟经历，但系咧，即系其实咧，我系即系发现咧，即系去度假村咧，即系可能香港咧，即系你去唔到，即系可能细个嘅时候咧，你唔会话成日去旅行啊咁样嗰啲，咁你又可能成班 friend 咧就会 book 下啲香港嘅度假村去玩下，即系譬如一啲叫乜夫人啊咁样嗰啲嘅度假村咧，西贡嗰啲咧，跟住之后咧，通常呢啲荒山野岭咧都会几多即系可能都会有啲人可能喺嗰度。啲撞到啲唔干净嘅嘢啊，或者系可能会有啲比较奇嘢经历嘅。咁但系咧，我哋当中咧，我哋就走去咧，发现咗其中一个度假村咧，竟然咧系有个咁嘅秘密喺度。我都相信而家咧，都我喺网上面咧，都仲未见到有人去讲呢样嘢。 吓，系啊，咁啊，第一手资料啊，同我哋 即系我哋，即系嗰时咧，真系好细啦，真系都十。四五六岁啦，系啦，即系我谂十几年，即系我做咧十几年前噶啦。跟住之后我哋又系成班 friend 咁样去旅行啦。跟住当你即系可能会去，当你因为十几个人，咁你就会首先去到，你就会分房噶嘛。 系， 咁嗰个人咧就会派一个地图俾你，跟住就会话俾你知嗰层啊嗰度嘅。 间房嘅 number， 譬如2012、2023、2024咁样噶嘛，系啦。跟住去到之后咧，我哋零零舍舍见到咧，即系譬如一行啦，咁我有咁多间屋喺度，正方形咁样，长方形咁样咁多间屋喺度啦，唯独是有一间打咗交叉嘅。 即系唔好入嘅，你间冇得分嘅。 佢就系嗰喺我哋个俾我 four pan 嗰度，我哋打咗交叉嘅，系啦。咁我哋咁啱咧，我哋分到嘅咧，全部都喺佢嘅左右附近。我因为佢一定系喺晒附近我哋噶嘛。跟住我哋都谂紧啊，点解会呢间系会打交叉嘅咧？谂紧可能最多咪装修啊，或者点样点样咯。跟住之后我冇理到啦。跟住之后第日瞓，即系第日发醒啦。佢点解？佢房门系成滩水嘅，佢房门系成滩水嘅。 系 跟住之后啦，咁我哋就喺度谂紧，咦，会唔会系啲咩古怪嘢咧？你会叫啲咩古怪嘢？ 通常喺宿营嘅 camp 期间就会谂古怪嘢。 系啦，就唉，即系咁啱咁，佢又即系你咁，我哋房嗰啲咧，咩男成班又谂紧啊，会有啲咩特别？跟住摸下啲门啊、墙嗰啲咧，系好冻嘅， 嗯， 系冻嘅，即系咧，好似即系你感觉到系咪入边咧，系咪长期开咗冷气咁样咧？长期开冷气，跟住之后就谂紧。如果是装修啊或者维修嘅，唔会开住冷气啊，唔会无端端有滩水喺地下、跟住好啦，咁咁啱咧，佢嗰啲木门啊，跟住之后咧，右上角呢度咧就会有啲玻璃窗喺度噶，就有啲玻璃窗喺度。咁我哋就，咁我哋就真系就系撞啦，即系擒高，直情系擒高嘅，要擒高啲咁走去撞啦。跟住之后咧就装到啦，即系你会见到咧啊，真系有冷气啊，咁样咁样，同埋都好正常。即系你系因为你要慢慢你嗱，你望入去嘅时候咧，你系会望到最远先，即系可能望。到嗰啲窗啊，或者点样先，跟住先会再及落去有啲乜嘢噶嘛？跟住竟然俾我哋喺入边见到一样嘢咧，我哋即刻咧，哇！我哋全部人咧系即刻唔敢再点样？ 有人缩口， 唔敢再，即系我哋咪见到话有啲鬼咁样，系见到有副棺材喺度。系啊，跟住之后咧，即系你，所以你就跟住之后， 停尸啊， 系望住咧喺嗰度咧，系跟住你会见到咧，佢系有冷气，即系有冷气机嘅。咁我就唔肯定佢有冇开咗啦。但系我哋摸埲墙同埋摸到门，就感觉嗰部冷气机应该系开咗嘅。 哇，头先 因为好旧式嗰啲啊， 住嗰刻里面系咪真系有嗰啲喺个里面？但系你系咪净系？开住部冷气就可以雪住嗰样嘢咧， 系就应该唔关雪住事噶啦，我就即系可能降温啫，因为你夏天啊嘛，通常啲 唔系肺部型咁快变得咁劲 啦。但系咧，咁但系因为佢系唔系嗰啲分体式，我系唔会望到佢开咗未，即系正常嗰啲最普通细型嗰只咧。咁但系我哋摸窗啊，咪即系摸埲之前摸个埲墙摸个道门咧，系感觉上系喺入边开咗冷气嘅，同埋你摆喺手下边啲门罅咧，系会系凉凉地 开咗冷气啦。 总之跟住摸擒咗摸佢咧，系有。棺木喺度 喎， 咁当然啦，我哋去锁咗门啦，咁即系我哋梗系冇去，即系去卡卡 啫。 我哋 中式嘅咩？即系咪居士先生嗰种 咧？佢哋就我啲 friend 形容啫，我啲 friend 形容佢就我就话有副棺木，我就冇问到佢中式定西式。我哋真系我真系冇问过。 你应该再大胆啲，撬开佢门， 跟住入去再撬开埋佢啊！ 我咧头先都系谂过，话会唔会系养尸有僵尸先生咧？果然有副棺喺度啊！ 系啊，即系其实真系呢一个咧，我谂到而家咧都冇人，系啦，冇人听过，同埋即系我冇谂冇人去探究呢样嘢，亦都系即系上网我都冇见佢一齐咁样再。 啊，你估而家又冇咧？ 唔清楚，因为真系十几年前啦，而呢段时间发生都冇咧，定系咁啱我哋嗰段时间咧？因为咧，其实嗰个度假营咧，坦白讲咧，我哋十几我哋嗰班人咧，即系连埋啲朋友嗰啲咧，其实可能咧。两三个月就去一次玩噶， 系啊， 即系咧，我哋系第一次分到嗰个位，跟住系嗰个位打交叉。 可能摆道具嘅啫，咁啱。 唔会咯， 我搵啲咁嘅嘢嚟摆道具， 唔使凉住冷气咯， 冇相用啊嘛。 嗰个道具系咯， 冇相用啊嘛，我都觉得系啊。 好啦，咁啊，就好多谢阿威儿咧，威儿咧仲有好多经历咧，都讲唔晒，今日都系啦。咁咧就有机会啦，又请阿威儿上嚟。同你分享下好嘛？咁啊，威儿又有得闲啦，当然。咁啊，多谢啊，威儿，系咪？我哋多谢我哋靓女主持食食面啦。啊，咁啊，下个星期五见啦。拜 拜。